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1日星期日，农历6月23日，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天上调，每月不低于2320元。 七月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例。 郑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1人，无症状感染者16人。 以色列开始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按照规定，从今天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不低于12.64元，每月不低于2200元，调整到每小时不低于13.33元，每月不低于2320元。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25.3元，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59元。 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 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 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新闻。本市多条在建轨道交通线已经完成铺轨，其中地铁8号线37北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已经实现长轨通，首都机场线西延已经实现短轨通，为年底实现初期试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19号线一期积水潭铺轨基地，随着最后一道铁轨焊缝焊接完成，19号线一期实现长轨通。19号线是大站快车，平均站间距约2.3公里，时速能达到100公里，这就意味着对减震和轨道精度的要求更高。中铁11局集团19号线一期轨道二标的总工程师刘东波说，在施工中，他们采用了特殊的道床和控制技术，减震道床占比超过80%。 这个措施能保证后期我们轨道施工的精度，基本上能保证它的精度应该在正负1毫米左右。 8号线37北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年底计划开通的前门站、王府井站和金鱼胡同站地处首都核心区，受到场地狭小的影响，这段线路没有铺轨基地。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一中心设备部部长王庆说，铺轨工作基本靠人工作业，这在目前的北京地铁建设中已经不多见了。 人工铺轨的话大概30米每天，是咱们正常铺轨的60%左右。 机场线西延工程将原有机场线向西延伸到达北新桥站，和既有5号线换乘，加大了机场线和中心城区线网的联系。京投所属轨道公司快轨公司设备部高级项目经理黄德军说，目前机场线西延实现了短轨通，也就是所有轨道已经铺设在道床上。 我们整个区间线路最终设计都是没有轨缝的，为咱们后续设备安装、设备调试都做了一个铺垫，也为咱们年底开通运营打下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基础。 在这里为大家解释一下，地铁建设分为4个工程节点，分别是动通、轨通、电通、车通。其中呢，轨通细分为短轨通和长轨通。 短轨通指的是轨道完成铺设，而要具备跑车条件，还要把一根根钢轨进行无缝焊接，实现长轨通。 2021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今天正式启动。市小客车指标办昨天在官网回应了有关热点问题，其中明确，今年上半年已经提交申请的家庭，下半年不需要重新申请。 从昨天起，铁路12306网站售票改签服务时间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11点半调整为每天早晨5点到次日凌晨1点，提供每天20小时售票改签服务，同时继续提供每日24小时退票服务。 继续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近期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波及多个省份。截至目前，七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例，接近此前5个月的总和。已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介绍，南京疫情发生以来，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已经有9位重症患者。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介绍说，这次疫情先经南京禄口机场输入，引起了进一步的传播，多个省份都有病例和感染者传入。初步判断，张家界的首发病例也与南京禄口机场的疫情相关。传到湖南张家界的病例或者感染者又经旅游景点和大型演出活动感染给了其他人。 截止到7月30号晚上12点，江苏南京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62例。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根据国家文旅部有关要求，南京市从昨天开始暂停开放所有景区。 从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都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根据联防联控机制相关要求，张家界的11个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本市部分中小学近日发布紧急通知，排查统计去过南京、张家界、湘西凤凰等地的学生，同时提醒离京师生尽量在开学前2周，也就是8月15号以前返回北京，避免因为居家隔离、健康检测等问题影响开学报到。 郑州市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郑州市昨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1人，无症状感染者16人。 7月30号，郑州市发现1例核酸初筛阳性，后经郑州市疾控中心复核，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在后续流调及核酸检测中，陆续又发现27人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专家组诊断11人为确诊患者，16人为无症状感染者。 这次疫情主要发生在医院内部，涉及人群包括保洁人员、医务人员，呈现局部散播状态。受此影响，郑州第6人民医院停止诊疗工作，实施闭环管理。 郑州市昨天把27区京广路街道春晖社区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把27区京广路街道广兴捷云花园小区、27区长江路街道海域花园小区、27区长江路街道张卫寨中街36号院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即日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开郑州，确实需要离开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已经增加到80个，其中高风险地区有3个，分别在云南德宏州、江苏南京和河南郑州。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60岁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7月30号接种了第3剂新冠疫苗。从今天开始，以色列将向所有60岁以上的老者提供第3剂新冠疫苗接种服务。以色列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先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的国家。 另外，引发争议许久的都美竹举报吴亦凡诱骗女性发生性关系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昨晚发布的消息，经过警方调查，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已经被朝阳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人民日报评论说，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谁触犯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请记住，人气越高越要检点自律，越当红越要遵纪守法。 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中国长安网昨晚通过官方微博发表评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不枉不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中国妇女报昨晚通过官方微博发文说，还是那句话，法治社会不容藏污纳垢，没有哪个圈是法外之地，光环再耀眼，名气再大，均无特权。 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涉嫌违法犯罪，必究必惩。 奥运速递。 关于东京奥运会昨天比赛的情况和今天的看点，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帆板带来了惊喜。中国的两位选手卢云秀和毕坤分别获得了女子的金牌和男子的铜牌，为中国帆板项目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而老将吕小军延续了传奇，获得了举重男子81公斤级的冠军。而中国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羽毛球男双以及蹦床选手董栋都分别获得了奥运银牌，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将产生2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具备争金夺银的实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将进行女子铅球的决赛，老将巩立姣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如果能够获胜，她也将实现自己的全满贯梦想。而在傍晚进行的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中，苏炳添将向决赛挺进，中国飞人已经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速度。跳水赛场依然是最值得信赖的舞台，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王涵和施廷懋将会继续捍卫中国跳板的辉煌。体操项目今天开始单项的角逐，肖若腾将会参加自由操的决赛，孙伟和邹静媛在鞍马项目上值得期待，而卢玉飞、范逸林进入了高低杠的角逐。另外，今天羽毛球赛场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和女单决赛的争夺，陈龙在半决赛将对阵印尼的选手金婷，而女单的决赛将在陈雨菲和戴资颖之间展开角逐。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新华社发布综合消息，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我驻外使团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建军94周年。 北京日报发表精评署名文章，首都防控是国之大者。 中国新闻网关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正在加紧申遗。 北京青年报介绍，朝阳望京国际人才公寓项目开工。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2021年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总体招展完成率已经超过90%。 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7月全国新增本土确诊328例，接近此前5个月总和。北京发布规定，过渡期内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能在城市道路主路行驶。 中央网信办近日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境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等。是谁在为流量啃小？怎么办？如何管？打造小网红利益链涉嫌违法吗？过度追求小网红效应会带来畸形童年吗？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一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歌谣，鲜活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的红色记忆。改革开放后，井冈红米的营养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2010年5月，井冈红米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么什么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我国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今天下午1点12分，警法在线节目为您奉上81建军节特别节目，一粒粒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 北大红楼从今天开始对个人预约开放。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在工程01标段完成首段顶板混凝土浇筑。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当前国内部分地区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本市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 市疾控中心提醒大家，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仍要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要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出差。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果需要出京，必须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不宜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闭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仍要继续坚持。此外呢，大家要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的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了诊疗。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就医。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3.1 摄氏度。今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能见度良好，预计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可松懈。另外紫外线强，外出也要做好补水防晒。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山区仍有雷阵雨，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降旗时间是19:28，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非急救服务市场鱼龙混杂，市民质疑搜索引擎误导消费者。 现在是完全是没有体现出公益的属性，商业考量这个压倒公众利益了。 垃圾分类投放变成垃圾乱堆乱放，好政策何以在东城一小区走了样？ 最开始那个提升改造的时候，不去征求居民意见，一意的自己推动，想当然不去办实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市民胡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想把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哥哥转运回家，20公里的路程，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出的医疗转运公司要价1100元，胡先生感到不合理。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调查报道。 胡先生表示，由于家人病情需要，自己上网搜索120非急救服务，发现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出的服务价格非常高，从医院到住所20公里左右的路程需要花费1100元左右。 在那个咱们那个印象里，我老是认为这个120征应热线嘛，不能随便打，咱们先网上查一下呗。从上面往下捋呗，就等于大概打了3个，他直接上来呢，直接给我报价的时候，最低的一个是550。我需要把那个病人平躺的往那抬上楼，但呢就等于需要单价了嘛，每一层要加服务费，乱七八糟嘛，最起码的基本的费用1100元左右。 记者像胡先生一样，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中输入120急救收费标准，发现确实如胡先生所言，页面上出现了不少医疗护送服务中心的广告。记者随即拨打一家名为北京急速达救护出租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120是院前服务，而他们是院后服务。 咱们跟120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专门是长途转运的，他们是那个院前的，我们是院后。对，我们是属于出院的，你像您在家如果说不舒服打120是直接把您接到医院的，我们是说您在医院里康复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我们把你送回家的。 另一家名为99医疗的医疗转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可以从事医疗服务的私人企业。 那咱们跟120有关系吗？ 它属于国家的嘛，咱们属于私企业，所以车是一样的，车内急救设备都一样，就是性质不一样，有营业执照里面有医疗服务经过国家审批的。 那么这些医疗转运公司真的如工作人员所说是合法合规经营吗？定价又该由谁监管呢？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价格认证中心。 就是医疗和药这一块儿，就定价的职能都已经拨给卫健委了，发改委现在对于医和药没有那个定价的这个权限了。 记者接着向国家卫健委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12320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所有私人企业均不具备运营救护车的资质，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辨别救护车是否有合法资质。 私家企业的救护车暂时没登记，除了查询车辆号牌，还可以通过车辆外观、行驶证件、车载设备和车务票据等四种方式辨别救护车真伪。 那么市民在需要正规的非急救服务时应该怎么办呢？记者拨打120医疗救护电话，工作人员表示，本市医疗转运统一由999承担。 打999，现在市政府急救改革，这边现在转运由999承担。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0年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宣布全面启动非急救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拨打010999号码直接呼叫非急救医疗服务，还可以通过999紧急救援中心公众号预约相关服务。记者拨通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电话999，工作人员介绍了999的收费情况。 救护车从您接到病人开始，有一个车费，还有一个转运费。车费3公里之内50，超过3公里之后每公里7块。医生给您做处置就收费，不收治的话就不收费。 市民胡先生也表示，这种价格显然是更加公道的。胡先生很疑惑，为什么自己在网页上搜不出999或120非急救服务的权威信息？ 这个价格直接就非常非常亲民，这说实在也是一种变相欺骗。我一搜120这个，我应该出来的是120的主页。而不是说完了又直接这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就上了。 那么为什么市民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进行搜索时能轻易搜到私人医疗转运公司，而不容易搜到999的相关信息呢？记者为此咨询了从事新媒体研究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陈辉。在陈辉看来，这与百度等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有关。 魏泽新这事儿不是闹得很大吗？当时网信办呢进驻这个百度，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并且认定他这个竞价排名呢影响这个搜索公正，影响公共利益，让他做了一个整改。但是对照目前百度这个呈现给大众的这个网页，我发现他其实是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整改要求来。整改要求当时有一条说是要严格限制这个商业推广信息的比例，每页不得超过30%。但是实际上呢，目前百度它每屏大概有提供15个搜索结果，其中广告呢就占5条。那就是说它其实已经超过30%了。 陈辉认为，百度等搜索引擎已经成为公众日常使用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需要体现出公益属性。 其实像百度，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相当于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基础设施了。但是呢，它现在是完全是没有体现出公益的属性，商业考量这个压倒这种公众利益了，可以说。即便是这个公立机构它没有付费，但是我觉得首屏你肯定要给人家显示的。但是他这边完全没有显示，并且还有一些误导性的，你有一些公司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网页名字就起成北京120急救服务中心，其实他跟120没什么关系，这种的话其实对消费者的这个误导。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学教师李宝玉也提醒市民，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索时，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增强信息辨别能力。 在百度的搜索引擎当中，想要进入你想要搜索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加强这样一种信息的辨别能力。一般在搜索信息的网页底下或者网址旁边，它会附着有广告 营销或者推广的这样的字眼给大家以提示，所以也提醒广大的网民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辨别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究竟是网络推广，是营销，是广告，还是你想要搜索的官网。 近日，市民陈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他家住在东城区五道营社区永康胡同18号院，去年这个小区要进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其中一项内容是将院内垃圾收集方式从混投升级为定点分类投放，但因为这一举措，最近却出现了居民将垃圾露天堆放在小区北门口的情况。陈先生说， 你在这露天堆放垃圾，我说你不像话，你这事你必须得立刻解决。 陈先生表示，垃圾定点分类投放本来是好政策，到了永康胡同18号院却走了样。至于原因，陈先生告诉记者，是因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把小区原有的4个垃圾投放点合并成了一个，并放在了1号楼附近。但是这个位置离一户居民家比较近，给这户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经过多次沟通，没有达成一致，一气之下，这户居民将垃圾桶进行了拆除，扔到了社区居委会门口。之后，小区内就暂时没有了垃圾投放点。陈先生说，目前小区垃圾堆放在北门，状况令人堪忧。 那是出入的一门，垃圾把那个门都占一个，那臭气熏天呢。 陈先生认为，目前这种状况，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推动解决。针对陈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向小区属地五道营社区居委会求证，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确有其事，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 百分百都服从居民的这个意愿，不是很合理，也不是很理性。新的垃圾点可以说85%以上的居民都是同意的。 对于工作人员的这种回复，陈先生表示质疑。 最开始这个提升改造的时候，不去征求居民意见，一意的自己推动，想当然，后边惹完事儿呢，又不愿意去触犯这个既得利益，然后不去办实事儿。 那现在问题僵持不下，该如何解决？记者致电小区属地安定门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现在要设计，但首先我要满足他统战的基本设置要求，一达到4个桶，出了方案之后再跟居民商量。你要说完全的所满意，我们只能说尽去尽量。 北京市多次强调，社会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尽最大努力保证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基层部门要倾听百姓呼声，努力获得共识。只要用心服务老百姓，办法总比困难多。希望相关部门妥善处理此事，确保好政策有好落地，小区居民生活不受影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一鸣，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